们站起来。 是。 此情包，将我的心中。

保宋时南征北战，沙滩会你得过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香烟。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看，取经到哪怕哪，森严地雷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。耳鬓香忽听得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，

随即此次的英雄啊，看得大他之间将他的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秉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